根红线，想着你的好，我的梦是那么甜，这种等待的心情你是否能看见。风儿好缠绵，我托他留句言，让他告诉你今夜我又失了眠。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，想你想你想你在任何地点，不管想有多高，路有多远，我要追你追到海角天边。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，爱你爱你爱你在月月年年，如果非要加上一个期限，我要对你说那就是永远。 伤了他，我只担心你过得好吗。这么多年一直千辛万苦，只为了爱在挣扎，这么多年一直用尽所有，却赶不上你的变化。其实我总像个孩子似的，永远都不会长大，无奈你还是走了，我的梦还是碎了。下你的心里怕不怕，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家。大雨还在下，我的心里好害怕，就连自己最爱的人都留不住呀。大雨还在下，你的心里怕不怕，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家。大雨还在下，我的心里好害怕，就连自己最爱的人都留不住下。